有故事的书。 各位好，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，我是主持人李雷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风云出版社。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，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，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。 要不是人间有风，谁知道云曾经流动，要不是耳边有你，谁知道出版如此精彩。这里是风云出版社。 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啊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联合独创的 CEO 新海峰新总。新总你好。 好，大家好。 联合独创啊，是一家这个出版实体书为主的这样的一家出版公司，是吧？ 对。 可能有些朋友啊，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哈。那您呢，先把这个联合独创的它这样的一个出版创立的过程哈，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。 对，联合独创呢是2015年6月份创立的。然后当时是北京联合出版社。和我当时在摩铁做副总裁，还有一个搏击天卷的高管陈江，我们三个一起来创办的这家公司。对，创办这家公司，我们是主要是做国内原创，就是国内的小说呀、社科历史呀这些方面。然后那个到现在已经做了6年了，对，公司也是做了4-5条产品线，现在目前也达到了一个2亿的一个马洋。 非常不错哈。您之前一直是在摩铁，另外一个合伙人呢是在搏击天卷， 对 是吧？ 对对对。 而且呢，摩铁和北京联合出版社其实在同一个楼， 对 是吧？那这个开始的时候，是怎么想着说我们要出来专门成立这样的一个出版公司啊？其实您在摩铁做的也是跟图书出版相关的哈，为什么要出来呢？ 对，这个就是跟我这个理想有关系。我是2007年进入摩铁的，然后在摩铁干了8年，从一个策划编辑然后做到一个副总裁这样一个位置。然后那个我自己来想，就是说根据我这个做产品的这个经验，我就想就是说想为出版行业能创造一种模式。也就是说其实不是做什么书，而是说做什么样一家公司。这是我和陈江两个人进行了，反正两人关系也比较好，以前也合作过，而且我们俩之前合作的，他以前也在摩铁干过一段时间。我们做的那个编辑中心啊，也就是说里面是也是人才济济，也就是说我是想这种方式，然后在外面再自己做一下试一下，看能做多大规模。 您说想做一家公司，创立一种模式， 对， 那这是一种怎样的模式？和我们